间停在这一秒，倾听你的耳语心跳，许多事曾经是煎熬，回头看突然都明了，用一切换你的微笑，就像在歌的转折，总有一些期待，真心才能诠释的。一次温暖的拥抱，就时间停在这一秒，倾听你的耳语心跳，许多事曾经是煎熬，回头看突然都明了，用一切换你的微笑。 Yeah.

Thank you.

道日月不再交错。 懂爱的角色总会有期待，